洛苏厄书第十章。当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泽德克听说洛苏厄攻占了哈伊，完全予以毁灭，对待哈伊和哈伊王如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一样，又听说基贝红居民已与以色列媾和，可住在他们中间，大为震惊。因为基贝红是座大城，像座京城，比哈伊还大，城中的人又都勇敢。耶路撒冷王阿多尼泽德克虽打发使者去见赫贝隆王和罕、雅尔穆特王披兰、拉基士王亚非亚和厄格隆王德比尔说，请你们前来援助我攻打基贝红，因为这城已与若苏厄和以色列人媾和。那五个阿摩尼王，即耶路撒冷王、赫贝隆王、雅尔穆特王、拉基士王和厄格隆王联合起来，率领他们所有的军队上去包围了基贝红，合力进攻。基贝红人即派人到基尔加尔营中见洛苏厄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请快上来援救扶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众阿摩尼王都联合起来攻击我们。洛苏厄遂亲率他的一切军民和所有的精兵从基尔加尔上去了。上主对洛苏厄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没有一人能抵抗你。洛苏厄由基尔加尔出发，整夜行军，出其不意，突然向他们进攻，上主使他们在以色列前大为混乱，以色列人在基贝红将他们完全击败，随后在往贝特和隆的上坡路上追赶他们，击杀他们，直到阿泽卡，直到马科达。当他们逃避以色列人来到贝特和隆下坡时，上主从天上降下冰雹，落在他们身上，直落到阿泽卡，死伤无数，为冰雹砸死的人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多。上主将阿摩尼人交于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天，洛苏厄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对上主说，太阳停在基贝红，月亮停在阿雅龙谷。太阳果然停住，月亮站住不动，直到百姓报复了自己的仇敌。这事岂不是记载在议事书上了吗？太阳停在空中，未急速下落，约有一整天。以前或以后，从来没有一天像这天一样。上主这样俯听了人的呼声，因为是上主在为以色列人作战。此后，洛苏厄和所有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回了基尔加尔营。至于那五个逃脱的王子，藏在马科达山洞里，有人来通知洛苏厄说，那五个王子已被发现，藏在马科达山洞里。洛苏厄吩咐说，你们把几块大石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不可停下来，要去追赶敌人，切断他们的后路，不容他们逃入城中，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已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洛苏厄和以色列子民杀得他们惨败，几乎将他们全部消灭，只剩下一些逃脱的人 进入了监城，军民都平安无恙地回到马克达营见若苏厄。以后没有人再敢侮辱以色列子民。那时若苏厄说，你们去打开洞口，把那五个王子从洞里拉出，带到我这里来。人就去将那五个王子，就是耶路撒冷王、赫贝隆王、雅尔穆特王、拉基士王和厄格隆王，从洞里拉出，带到他面前。当人们把那些王子带到若苏厄面前时，若苏厄将所有的以色列人招来，对那些与他同去作战的军长说，你们前来，将脚踏在这些王子的脖子上。他们就前来，将脚踏在那些王子的脖子上。若苏厄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沮丧，只要勇敢果断，因为上主必要这样对待你们所征服的一切仇人。随后若苏厄将那五个王子杀死，将他们悬在五棵树上，直悬至晚上。到太阳快落的时候，若苏厄命人将他们由树上放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山洞里，用大石头塞住洞口。那些大石至今尚在。若苏厄当天就占领了马克达，并用利剑击杀了那城和城中的王子，并将城中的一切生灵完全毁灭，一个也没有留下。他对待马克达王如对待耶里哥王一样。若苏厄和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由马科达往里贝纳推进，攻打里贝纳。上主也将这城和城中的王子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们用利剑击杀了城和城中的一切生灵，一个也没有留下。他对待这城的王子如对待耶利哥王一样。若苏厄和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又从里贝纳往拉基士推进，围攻拉基士。上主将拉基士也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第二天，若苏厄就攻取了拉基士，用利剑击杀了那城和城中的一切生灵，全如对待里贝纳一样。那时格泽尔王荷兰上来援救拉基士，若苏厄也将他和他的人民杀尽，一个也没有留下。此后若苏厄和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由拉基士往厄格隆推进，围攻厄格隆，当天就攻下了那城，并在那里用利剑杀尽了那城和城中的一切生灵，全如对待拉基士一样。此后若苏厄和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从厄格隆上到赫贝隆，攻打那城，占领后用利剑击杀了那城和城中的王子以及属于他的一切诚意和诚意中的一切生灵，一个也没有留下。将那城和城中的一切生灵完全消灭，全如对待厄格隆一样。此后若苏厄和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转身向德比尔推进，攻打那城，获得了那城和那城的王子以及属德比尔的一切诚意后，用利剑击杀了他们，将这些城内的一切生灵完全毁灭，一个也没有留下。 对待德比尔城和城中的王子，有如对待赫贝隆和赫贝隆的王子一样，又如对待里贝纳和里贝纳王子一样。若苏厄征服了那一带地方，包括山地、乃格布、平原、山坡和那些地方的王子，并照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命令，消灭了所有的生灵，一个也没有留下。由卡德士巴尔南亚起，直到加萨，以及歌声全境，直到基贝红。若苏厄这次出征能获取所有的王子和他们的土地，是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在为以色列人作战。以后若苏厄和所有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回到基尔加尔营。